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第一份祝福要送给周小明同学，这是你的好朋友为你送上的，来自五月天的 Happy Birthday。 为什么那些不甜，为什么风景不美，因为你在身边，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一开始你就特别，从原先就很体贴，我们都不穿鞋，光着脚穿越耳语留言。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改变。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吃苦也想生活甜到一天。 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才是我 Happy Birthday。 当中有一天是特别写着你的符号的，那就是生日。有人记得自己生日固然是开心的，如果没有人记得的话，自己也要对自己说一声祝我生日快乐。还有就是要对爸爸妈妈说一声谢谢，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生而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寻找快乐，实现自我价值。今天呢，有一位朋友 他近段时间来心情不大好，所以想点播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英文老歌，在这首歌当中愿自己能平静一下。这就是在通州的 Vivian 朋友要点播的，送给你。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d.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am in love with you. 有时候听的是一首歌，有时候更像是听自己的心情，在歌里沉淀，在歌里清醒。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好久都没有听到的很老的粤语歌了，一个人有一个梦想，梦想就是让你感觉到有幸福感的东西，因为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来自小桥流水人家这位朋友对自己说的。好啊，那就继续加油，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吧。 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 幻想，一人某一个梦想，两人热爱似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身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听完这首老歌，但愿所有在追梦路上遇到困难的朋友都更加坚定了为了梦想继续执着地往前走。听爱的更久点，会听到很多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同时也会听到很多人略有伤感的内心独白。下面这首歌叫做突然好想你，这种感觉大概很多人都有过吧。今天晚上呢，是来自王梦晴朋友要为自己想念的人送上的，他想念的人此刻在广州收听节目，想告诉你，突然好想。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突然好想一个人，如果他也在想着你的话，那实在是一种感情的很浓郁的体现。但如果你想念的人他可能已经把你从他的世界中渐渐地删除掉的话，那你要做的事情也是在每一次想起的时候提醒自己，那只是一段过去了，我们必须要腾空那段情感的包袱，才能够更加轻装上阵地往前走，往前走才会看到阳光，看到希望，看到远方。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Aline 带来的一瞬之光，爱就是一瞬之光。今天过生日的圆圆朋友把这首歌送给家人和朋友，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想再为你用舌头放声唱，站在仲夏星空的沙滩上，在追逐理想忐忑的道路上，就算眼眶有泪也因你变力量。当聚光灯投在我的身上，我闭上眼当你在我身旁，透过我的心事和感想，这一瞬都成了可以放下的光。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只有爱你的人有一瞬之光，穿越时空也蔓延渗透人群的心房。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时光交换许多微笑的泪光，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的对 有何为

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本市依然处于高压脊的控制，秋高气爽，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假日出游。天干物燥，注意补水润燥，并防范火灾。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本届北京国际设计周以致敬生活为主题，涵盖主题展览、主拼城市、设计周奖项、北京设计论坛等10项主题内容，举办近1000项文化创意活动，覆盖京津冀地区，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设计周的主题展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设计40年回顾展在中华世纪坛南广场举办开放式开展。一个个主题展区按时间排列，图文加上实物，配以志愿者的讲解，向公众传递设计的价值。另外，黄金周期间还有多个设计周的展览遍布京城各地。设计周主宾城市丹麦哥本哈根市将以“悦享丹麦，赋予生活”为主题，在751 D 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和青龙胡同等地举办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到10月4号。万物之为当代雕塑艺术和陶瓷艺术邀请展、达美不朽园林纸园、徐悲鸿师生作品展等多项展览，10月10号之前在达美艺术中心集体呈现。另外，城市精神当代公共设计档案展将展出30个全球最前沿的城市公共设计项目档案，10月6号前在798艺术区的玫瑰之名艺术中心展出。751 D 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举办的751国际设计节专门展示好吃的设计将持续到10月5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韩立陪伴你的爱得更久点。耳畔这首歌是来自许飞演唱的《不说再见》，这也是一位今年大学毕业的朋友，他已经回到家乡了，但特别透过大学时代听过的电台节目，要对王鹏说一声，我们不说再见。 留在手提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月半娘半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年

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杨宗纬的这一首《一次就好》感动了很多人，听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最珍惜的那个他，当你和他闹别扭的时候也很想对他说，我这辈子也许真的真爱只有这一次，所以如果当我还没有办法给自己更多成熟包容你的时候，也请你知道我内心里是希望我们一起成长，来共同化解爱情中的矛盾，家庭中琐碎的一切。一次就好也带给天底下所有还没有完全成熟做不到包容但是也想好好的牵着对方的手走一辈子的人们，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 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默默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天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别在风中徘徊，天冷就回来。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妈妈问我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我想回到小时候。有妈妈